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8章，鬼棺石窟。那是出口。江瑶望着石壁后那些跳动的昏黄光线，心头却漫上了一层疑虑。不对，现在外界应该还是深夜，这光更像是火把的。不管怎么样，去看看吧，万一是出口呢？ 眼看着周文涛的情况愈发不妙，青鱼脸上的焦急也是更加明显。他刚想踏入石壁破洞，却被穆剑云一把拖住。 冷静点，之前那怪物既然是从石壁后的那个溶洞里出来的，保不准里面还有其他怪物，你这样贸然进去太危险了。 穆剑云正色道，你和江瑶先在这里守着，我去探探路。 不，我们一起走。 江瑶望着穆剑云那张明明苍白却依然佯装镇定的脸说道， 这里瘴气太浓了，就算是你们也不一定能撑得住，都尽量靠近我身边，不要单独行动。 穆剑云还打算再说些什么，但江瑶一起身背起周文涛走进石壁破口，而青羽见状也不再犹豫，扬手指挥着刘莹率先飞入了石壁废墟后的巨大溶洞之中。莹莹蓝光慢慢映出了溶洞的一隅， 似乎并没有发现其他潜伏的怪物痕迹。江瑶等人观察了片刻，随后便小心翼翼地踏入了溶洞。在流萤的蓝光中朝着远处摇曳的微光摸索而去，四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石壁废墟后的黑暗之中。漫长的石质甬道再次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但这种寂静很快便被一阵隐约的低吼所打破。地上那身首异处的怪物尸体旁悄然出现了另一只同样散发着黑气的同类生物。新来的怪物爬上前轻轻蹭了蹭地上的尸体，随后又扬起他狰狞的脑袋望着江瑶等人离去的方向转身就要追去。但就在这时，一道橙红的火焰突然从怪物的躯体上凌空迸发，仅仅转眼之间，火焰便迅速窜至怪物的全身。那怪物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被烈火尽数吞噬。火光过后，留在地上的只剩下一堆焦黑的炭灰。咔嗒，咔嗒，随着脚步声由远及近，一道俏丽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那堆焦黑的炭灰旁。 只见那道身影冷冷瞥了眼地上的炭灰和怪物尸体， 又抬头望向石壁废墟后的溶洞，清丽而柔媚的脸上毫无表情波动，与死人平日里表现出的活泼开朗简直大相径庭。 原来在这里吗？ 白质凝视着溶洞的方向，轻抚着耳边垂下的秀发，左耳上的钻石耳钉在黑暗中隐约透射着橙红的微光，而随着橙光一闪而过，白质的身影也随之而动，最终没入了溶洞内那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文涛，文涛，你还醒着吗？ 江瑶背着周文涛不断地与之对话，生怕对方再次失去意识。 周文涛无力地回应了一声，眼圈下的阴影却有增无减，江瑶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背上的重量又沉了几分，不禁心急如焚。 快点，得再快点出去。话说这溶洞两边是什么情况？ 江瑶鼻骨头瞥了眼四周， 在流萤的蓝光中，他隐约看到这条数十米宽的溶洞长道两侧似乎有着许多密密麻麻的石窟，大大小小，个头不一，乍看上去有些瘆人，不知是不是天然形成的。江瑶回过头，现在的他可没心思深究这些东西，而随着眼前摇曳的火光越来越近，他的步伐也不由开始加快。 再撑一会儿，马上我们就能出去了。 青雨望着周文涛虚弱的样子，眼中似有内疚又有心疼。 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一时大意，你就不会。 这怎么能怪你呢？保护女孩子是我应该做的呀。 周文涛看着青雨泛红的眼圈，努力笑了笑。 放心吧，我不会死的，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不是你的错。 周文涛轻声说着，忽然像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儿，低头看向江瑶。 对了，小瑶，我哥他的魂魄就在这附近，我感觉到了。 江瑶一愣，但随即陷入矛盾的境地。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已经可以在此使用祝融之力进行聚魂，以换回周文海的残魂，这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然而，由于祝融之力只能一次性使用，一旦失去了祝融之力的保护，他们四个人在这瘴气弥漫的地方根本撑不了多久。 既然已经知道文海哥魂魄在这里，那么我们随时可以再过来想办法，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把你送出去。 江瑶心下做了决断，抬头焦急地望向摇曳在前方越来越近的光芒。 很快他们便发现了一道修在岩壁上足有数人高的青石巨门， 而那隐约的光芒正是从那微微开启的门缝内透射而出的。众人停下脚步，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警惕地慢慢靠近石门中央那道二人宽的狭小门缝。 好像没有机关。 青雨在石门口谨慎地勘察了片刻，在确定没有危险后，便再次命令刘莹飞入门缝。 莹莹蓝光照出了石门内的几只火把， 显然这便是先前众人见到的微光来源。而就在众人踏入门中的那一刻，一盏盏长明灯突然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从四面八方接连亮起，此时此刻门后的全貌才真正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这里是？ 众人呆立在门口，目瞪口呆地仰望着面前这片宏伟而奇异的巨大空间。这似乎是一片自然形成的巨型溶洞，一道道嶙峋的钟乳石从上方的天顶延伸而下，倒映在空间中央的水塘之上。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石窟沿着溶洞四周密布在广阔的岩壁中， 漆黑的孔洞犹如蜂巢，不知里面放了什么。不过最令江瑶等人惊奇的是，他们发现前方的地面竟然修整着一条青石长道， 一根根精致古朴的立柱整齐地罗列在长道两旁，沿着长道向水塘中央延伸而去。而在四周长明灯的那青黄光芒中，他们看到了一座高大威严的石像，正静静矗立在长道的尽头。这个石像是 蚩尤。 穆剑云盯着那座身着战甲、充满压迫感的巨大石像，脸色微微变了变。而反观他身边的江瑶，虽然也在注视着那道石像，但心中却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压抑，相反，一种亲近而熟悉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这就是蚩尤。虽然江瑶也曾在神话图鉴中见过蚩尤的画像，但却远没有这座石像所能给他带来的这般奇异感受。江瑶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蚩尤石像的那双眼睛，恍惚中他似乎听到了一阵似有若无的呼唤，传入耳畔，钻入灵魂，不断躁动着他的神识，像是在诉说什么。 你们看，那些石窟里面好像有什么。 青羽的惊呼从一旁传了过来，江瑶猛地回过神，这才发现自己刚才竟然无意识地朝着石像走了几步，心中不由一慌，连忙退回穆剑云身旁，转头顺着青羽指示的方向望去。 只见离众人最近的那只石窟已被流萤的光芒所照亮， 而石窟中所摆放的东西则顿时让在场的所有人头皮发麻。那是一只贴满了封印符咒的青木棺椁。 这棺材不就是封印着那些怪物的？ 江瑶看着石窟内棺椁地下那诡异的法阵，与之前那间高玉型墓室中所见的居邪阵如出一辙，他立即联想到了什么， 转头将视线扫向其他几只石窟，果然几乎每只石窟内均放置了一只同样的青木棺椁。 看来这地方就是那些怪物的老巢啊。 穆剑云盯着那些棺椁，又将视线投向远处密密麻麻的石窟，脸上阴云密布。 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一片定时炸弹吗？ 前面有几个石窟好像是空的，虽然也刻了巨蟹阵，但却完全没有棺材碎裂的痕迹。该不会…… 江瑶联想起了那晚在赤泉村所见的诡异情形，以及先前在高玉型墓室中发现的人类踪迹，脊背不由一阵发凉。 是那些村民，他们进入这里，从石窟中取走了那些封印着怪物的棺材。 但他们冒着如此危险都要这样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穆剑云不解道。 一旦棺椁碎裂，那些村民便会遭受到里面怪物的攻击，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原因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这里不能久留。要是那么多怪物同时被我们身上的人气给激发苏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江瑶说着转过身，正打算退出室门，却忽然发现身旁的星宇正眯着眼盯着远处的那尊石像，似乎在观望着什么。 怎么了？ 穆剑云也发现了青羽的举动，开口问道。 那尊石像下面好像刻着什么？ 青羽伸手指了指前方。 穆剑云抬头望去，果然发现青石长道尽头的石像底座上似乎刻着一幅奇怪的图案。 这时，地图。穆剑云心中一动，上前两步，再次看去。这次他发现那底座上不仅刻了一张疑似地图的图案，还密密麻麻刻了许多文字，只是因为距离的缘故看不真切。如果那真是这里的地图，那么我们出去就有希望了。江瑶想了想，随即小心地放下背上的周文涛，同时转向青羽。文涛，暂时拜托你了，用刘莹在这里稍微撑一会儿，我去石像那边看看。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和你一起去。穆剑云走上前，语气不容分说，而江瑶也没坚持，便与穆剑云两人一起踏上了水塘上整齐的青石长道，往前方尽头步步逼近，最终站在了蚩尤石像面前。江瑶抬起头，望着近在咫尺的蚩尤像，灵魂深处那股躁动又隐隐有些按耐不住的迹象。他强忍着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感觉，将视线从石像上移开，聚焦在了石像底部。只见那规整的石质底座表面刻着一座宏伟的山脉，连绵的山脉内画着许多蜿蜒交错的线条，将整个山体内部划分成了几个区域。而在其中最大的那块区域中央，则匍匐着一只被法阵束缚的骷髅怪物，而在那怪物的四周，则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方形符号，以勺形排列，将骷髅怪围绕其中。这图案好像是……江瑶盯着面前的图案，脑袋里不禁回想起先前在那地下湖岩壁上所看到过的壁画。他惊愕地转过头看向穆剑云，却发现对方也正用同样惊讶的目光回视着自己。七星，树魂阵。